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晨的7点整，各位早安，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安，各位，我是静瑜。偷偷告诉各位，今天天空的云彩特别美丽哦。 是的，今天我旁边的这位搭档也特别美丽，所以我准备送你一首歌曲，叫做《你太完美》。 哎呀，不好意思。 为什么跟你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为什么跟你只能爱走到了距离？为什么直到遇见你，我都不知道这个城市的美丽？直到遇见你，才感觉自己在呼吸。 未知少了很多的所以，我喜欢少了很多的因为，感觉对了就可以。在你面前我成了 yes man， 只有你，你什么都可以随便，因为你太完美。 说实话，你太完美。 小心翼翼，你不要避晒避晒，吞吞吐吐说话断断续续。为什么跟你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为什么跟你女孩子变成小工具？为什么直到遇见你我都不知道，乖乖生气没你，直到遇见你才感觉自己在呼吸。 你的身材太完美，你的眼睛太完美，你实在是太完美。 搭档是一件特别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平常呢，咱们俩 diss 来 diss 去的，大家呢好像也经常责怪啊，或者嗔怪一番。今天呢，我好不容易夸下静瑜，江中草珊瑚说静瑜，他说你今天美丽、啊， 主要是红色部队也说了，今天月月鸟小哥哥是吃了蜂蜜出门吗？ 是的，我跟你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平常在这么好的天气当中的时候，你人的心情会变得非常不错嘛。就是我现在在看我旁边的这位这个静鱼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今天异常的完美，所以他一会儿也会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好不好？ 现在已经把我拱得这么高了，我觉得待会儿一定不能让大家失望哈。当然刚刚的这首歌曲除了是送给我之外，还是要送给大家的，也祝愿大家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天。那完美的一天当然从完美的天气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0.8度，已经上到了10的这个位置了。 对， 受补充南下的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所以我们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正在预警当中，所以大家要注意防范了。那么冷空气影响呢，今天降温的幅度比较大，最高气温只有16度， 冷瑟瑟发抖， 要注意防风保暖了。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16度，最小相对湿度10%。而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3度，最大相对湿度55%。总体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冷的这个天气啊。今天早晨出来以后，我忽然发现，我这个电动车应该要扔到一边了， 就没办法，风太大是吗？ 哎呦，这个吹的呀，简直是真的，风往北吹，我等得好憔悴的感觉，你知道吗？ 但是你身上的之前囤积了这么长时间的你的脂肪都不管用了吗？脂肪到用的时候方很少啊。 你不要提这个自带小棉袄这事儿了。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签到的排行情况。今天的江中草人湖破例的没有上来签到，然后先来跟我们互动了哈。 哎，人家签到第四名好吗？ 那还不错啊，来看一下哈。 但签到第一名是老朋友飞进，恭喜一下。第二名是 Walker， 第三名夏雨，第四名江中草山湖，第五名是刘神。 哎，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的是山顶洞人，第七名白桦，第八名是多拉娜，第九名 ZLW， 以及第十名是熊满满。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嗯，那今天大家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各位可能也是刚刚从假期的这个劲儿当中缓过来哈，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比较有年代感可以追起大家回忆的事情。 是的啊，今天呢是这个每年的10月9号呢是世界邮政纪念日，而世界上著名的第一枚邮票黑便士是在这个英国开始邮政改革的。那么10月9号呢也是在1960几年的时候呢，当时万国邮政联盟呢通过的一次10月9号呢是世界邮政的纪念日。我们平常一般不太挂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这种节日啊，除了节气之外。但是我今天为什么想到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忽然想到了家里那一侧很久没有动过的那个所谓的集邮册了哈。 你也集邮啊？ 我其实有集邮册啊，我跟你说， 我也有， 而且我集邮册里面有很多非洲的老邮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隔壁的那位朋友他爸爸是当年去支援非洲建设的一位。 哦，就带回来很多。 对对对，带回来很多非洲的邮票。 我记得之前很狂热的时候，但凡有同学他们家有收到外地来的信件，就我一定想各种办法把那张邮票从那个信封上去弄下来。有各种各样办法。 对方知道吗？ 就因为他不集邮，所以他还好。 哎， 然后当然更有乐趣的就是跟朋友换各种就是不太珍惜能够见到的邮票，比如什么小型章啊，或者说连章啊之类的这种。当然了，后来因为确实是用不到了，所以慢慢也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消失了。 但是你那册邮票现在还在吗？ 在。对， 厉害啊。所以呢，我们一会儿呢，哎，下次不妨可以拿出来展示一下。那今天我们俩可能也是， 吓死我！你只让我展示，我以为你要当做奖品送给他。不是我不舍得，只不过就是 你就是不舍得，别装了。 对了， 好了，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到的是这些珍藏到现在的邮票，当然还有就是现在确实已经消失的，现在还有人拿手写去写信件的这样一个 做法。对，信件就是你一直珍藏到现在手里还有的邮票跟信件。 嗯， 现在即时通讯这么发达，随时随地一个微信一个电话，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对， 但是到现在你还珍藏着的邮票和信件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可以跟我们发送一下，或者说方便的话可以拍个照片发给我们。 哎， 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从前慢。当时呢这首歌曲刚刚一出道的时候呢，大家就想到了，哎，当中的一些车马邮票都慢，对不对？车马邮件都慢，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会找到一些老日子的荣光在里面。现在呢我们的时间或者是生活变得越来越快捷，但是有没有时间去停下脚步想想原来的那种去慢慢的撕下信封拿出一封信的感觉，我觉得这是确实很难想象的。 我们会羡慕那种车马邮票都慢邮件都慢，但是更羡慕的是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们来听叶炫清从前慢。 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今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The Good Morning Show，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叶璇清的一首《从前》嘛？你还别说啊，真的好像把人拉到了一种当年的那种慢慢悠悠，但是呢，同时情意绵绵的时间当中了、啊。 同时也看着大家回复我们的，就是那些年大家一直珍藏到现在的邮票或者信件， 嗯， 有感动的部分，也有在好奇说，真的吗？Kiss 难道是真的吗？ 这怎么说啊？ 他说当然是情书啊！才发现初高中是我人生的巅峰，我有一大鞋盒小姑娘们的情书。 这我了解了，他肯定是先给别人写了一封过去，然后别人给他回了 件拒绝的信， 拒绝的信，然后写了一大盒。开玩笑啊！王卫说，小学的时候给大风车栏目组写信，收到了菊萍姐姐的回信，激动坏了。这封信呢是一直增长的啊、 哎！我也有写过，可是我没有收到菊萍姐姐的回信。 是， 就我还一直记得，就当时大风车节目结束的时候，菊萍姐姐说，小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写信。 嗯， 我们的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然后我们的邮政编码 是100859。 哇，你记得这么清楚。 对，然后时隔多年，就我去央视工作的时候 见到了菊萍姐姐是吗？ 没有，就在门口一抬头，然后突然看到那个邮政编码100859，这个时候就两行热泪，在想说菊萍姐姐当年为什么没有给我回信。 你的两行热泪是一个，哎，你真太记仇了。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哎呀，就不太好意思说当时给谁写过信啊，给那个青春美少女写过一封信啊。 青春美少女的组合吗？ 对对对，嗯，但是也没有得到回信了哈。 就没有得到回信是很正常的。我们接下来来问问大家啊，待会儿大家都在发说谁没有给我回过信，变成了一场记仇大赛。 咱们俩这刚刚早晨甜蜜了一下，然后呢忽然就变成了 diss 大战啊。但是小陈的 Angelina 说，我手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封信呢，是5年前老公写给我的一封情书，而当时收藏的时候心想，哎呦，这会作为第一封情书被珍藏至永远。而5年后的今天呢，我发现那封情书确实成为了唯一的一封啊。 那就很幸福啊，就是刚刚歌里面唱的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但他的意思是 一封情书就可以了。 老公怎么只写了一封情书呢？你怕每天都写一封吗？ 那后来离得很近，就可以每天说给你听啊，甜蜜的情话。 是， 就比如说像月月鸟小哥哥今天早上还会说你太完美这种话，你说我觉得此生也就只够听了这一回呢。 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互动话题是那些年你一直珍藏到现在的邮票以及信件。 Y'all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Slow Down 带来的，刚刚听到的是 Tower of Power 啊，这首歌曲呢算是又是一首比较复古的单曲了哈，有点 funky 的感觉哈。 也随着复古的感觉，来看看大家珍藏到现在的邮票还有信件啊。 哎，是的。 刚刚太子跟我们说小的时候也集邮，然后给我们发过来好多小时候集邮的照片。我发现好多邮票我也有哎。 是吗？ 他说不过后来因为家里后来因为家里装修有很多找不到了，但现在还保留着生肖的邮票，还有抗战胜利70周年的那个纪念的邮票，以及世博会的邮票。 是， 所以就以前的时候，我一定会说咱们两个换一下吧，看看哪些你有多富裕的啊，哪些我没有。现在主要我的集邮册，我还是回去翻翻。 我跟你说，这就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你现在有钱了，但是你会发现所有的邮票基本出你都会买新款，但是已经没有找不到当年认真的去扒下一张邮票然后互相换的这种乐趣了，对不对？ 哎，对，所以就是集邮的乐趣就这样慢慢消失了。那新建的多拉娜跟我们说，我最难忘的一封信是18岁成人礼上妈妈写给我的信。虽然学校要求父母写给孩子，但是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收到父母的关爱以信件的形式表达出来。 是 啊，当时看到我热泪盈眶啊，现在还能回想起信中那种带有温度的话语。 所以这些信件一定要保存下来，我觉得这些虽然当中那些信息我觉得跟现在的所谓的微信或者是短信的这样的形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你会发现这种纸质的东西真的很有温度啊。 哎，我发现就是父母跟我们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之间写信可能会更口语化一些，比如说微信怎么发，那我信件就怎么写。 对， 但父母不是，父母是会非常有仪式感的。比如说我爸跟我写信不会直接写名字怎么怎么样，他会就只能说望儿怎么怎么，就是大概这一类的。 真的吗？望儿吗？ 对，他会加一些这种词语在里面，然后就会变得极其书面。 但是我跟你说，父母跟我们真的是正好相反的一点是，父母的微信也会呈现信的格式化。 祝你一路 真好， 一路顺风。 好了，我们继续看一下蕊说呢，上学的时候呢，校园点歌台写信被抽中，参加了一次歌友会，特别的幸运。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算是信的一种方式了，所以这封信我估计你也会留到现在，对不对？ 还有小的时候互相写给小朋友的呀。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研究啊，这个研究说明，如果你小的时候，哎，我想先问你，你小时候有没有笔友？ 有。 你知道笔友是什么吗？ 我知道，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的。 真有笔友啊？ 真的有啊。 对， 因为我们当时在那个所谓的校报当中，哎，不是，就是当地的一个报纸当中，底下就有的笔友交友栏嘛，就会留下自己的信息，你知道吗？ 哦，你是那样找的呀？ 对对对啊！ 这是英国的一项调查，他说小学阶段有固定的好友的话，学习成绩可能更好，行为问题呢相对比较少。这是找了大概593个孩子作为研究对象，收集他们上学期间每年末的数据，还有他们分别升入10所中学当中的一个数据，就显示他们的这个学习成绩还有他们的交友情况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关联的。 是的，研究人员的建议，中学教师呢在孩子从小学到中学的过渡期间，多鼓励他们多与长期交往的好朋友去相处，保持他们的固定的好友。哎，反正小学的时候呢应该也会有一些固定的好友啊，这样的在我觉得在人生当中也是一段难得的一些经历了，对不对哈？ 就除了你身边的朋友，还有像郭鹏这样拥有笔友但彼此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只能静静的听他在信里怎么说了。 是的，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以及怀秋《有人说》。 全世界都相信，但每一张嘴都说不是我，全都不是我，千万别告诉别人，不我你只说给你听，勾勾手，有人说对我错，谁的暧昧又对号入座，一句问候就被想太多，喧闹变成温馨的接送，礼貌被当成温柔，就这样传遍 你分享虚拟的传说。 谁说的？ 好了，来，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以及怀秋带来的一首歌曲《有人说》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呢，他们牢不可破的友情在他最后一句话当中表现得非常清楚，管他谁说的。 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首歌的名字《有人》是指的朋友的友哈，不是那个有没有的友哈，不是有人说我今天很完美，而是有人，我的好朋友说我今天很完美。 对，那么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那些你一直珍藏到现在的邮票以及信件。刚才也有朋友呢，刚才是用信件表达了自己的亲情以及爱情。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来送上大礼了，现在大家一定要认真的聆听我下面的话啊！现在你一定要先去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发送 假期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我跟月月鸟小哥哥要进行一场斗图 PK 了， 国庆假期的斗图啊！大家发送早安两个字，哎不对，发送什么？ 假期两个字 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去看看我们今天我跟静宇为大家准备的我们俩国庆期间那个图片，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邮差》。 请的随时飞下来，当真远处深海，甚至两脚走不动，清想到离开，直到你说不回来，直到我说活该，拿下了你这感情包，或者反而深信爱，你是天地色，我是长街，怕一吹一去彼此瓦解，看着蝴蝶破不过天涯，谁又有权不理解，你是一封信，我是邮差，来不及炸开里面完美的世界， 机会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京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各位，现在是7: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静瑜呢端出了一份广东早茶，你终于到了这个早餐之乡去好好去逛一逛了哈。 嗯，还有很多朋友问说这是什么歌哈？这是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啊。 对，这首歌曲我觉得跟咱俩刚才发的图片还挺搭的，因为咱俩刚才说到了这个。叫什么来着？ 假期斗图。 假期什么？假期斗图？假期两个字儿，大家回复“假期”两个字儿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这次呢，算是一次饕餮盛宴，一次能够收到两张照片。但有的人不是这么想的，比如说大嘴娃娃说：“哎呀，差距太大了啊！” 对，就很多人都是这样说，说完胜啊，这有什么可比较的呀？ 但是也有人这么说啊，艾娃说：“月鸟小哥哥帅帅的。”静瑜大美女可不可以给个正脸呢？ 对对，正脸是可以的哈，但是以后每周二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会斗图，当然也可能会斗我们自己的图，生活当中的图，或者说我们发现一些比较有意思想跟大家分享的图，当然各位呢也有想分享的也可以发给我们哈，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跟月月鸟小哥哥也会一起来分享给大家。那大家发送关键词假期，哎，放假的假哈，假期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假期的我们俩了。 嗯，我们俩这次呢应该说是不同的这个姿势或者是不同的方式啊，静瑜呢就是我觉得确实还是呈现出了一种海边的小女孩，然后有一点点向上空去仰望或者探索什么知识的感觉。 主要我挺感谢大家的，都是各种夸我美啊，就谢谢大家。但我一直觉得，哎，难道没有人好奇我到在沙滩上写了什么吗？ 所以你这个梗一直没有办法抛出去是吧？ 就特别想说，但是没有人问我。 啊，算了，不问了。 哎呀， 那你当时写的到底是什么？ 我看大家有没有人问我。 好，如果大家 大家好奇，我就回答一下。 大家如果问。静瑜当时在沙滩上写了什么，他一会儿可能会给你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答案啊。 同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些年大家一直珍藏到现在的邮票和信件，各位可以都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 嗯， 那些年珍藏的邮票还有信件，当然我也珍藏过很多的海报，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电视剧《斗鱼》，就台湾的那个偶像剧啊，当时真的是太喜欢了， 是 就是安以轩跟郭品超他们两个人。 对，哎，真的，那部电视剧我当时其实都有印象。当时安以轩和当时的郭品超，时隔多年以后一看，哎，他们俩当年真的是演《斗鱼》的那一对吗？觉得有点恍惚。但是呢，这一次众所期待的《斗鱼》的电影版的电影歌曲，却是邀请的原班人马去打造的啊。 嗯，当然大家非常熟悉《斗鱼》，除了当中的那些精彩的故事情节。还有演员的演绎，当然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当时的电视原声带，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FR 乐团的 Lydia。那这一次呢，他们将以 Lydia 为音乐原型，阿庆还有建宁老师将会谱制全新的主题曲《星火》，跟《斗鱼》再续前缘。 对，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去试了上百位的新人去试唱海选，最终呢找到了最新的女生 Lydia。唱出了小燕子为爱去勇敢的动人的旋律。那这次呢，这位歌手名字就叫 Lydia， 所以呢由她带来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名字叫做《星火》，是这一次斗鱼电影版的主题音乐，我们来听听看。 夜空记得你侧脸轮廓，记得沉默之中你把我的手紧握，哪管世界以后会变成什么，相信永恒，可以不在乎拥有，可以鼓励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只想记住此刻我有多快乐。风吹过，远远的心像快坠落，就只有我们看见它闪烁。微弱却用力的擦亮。 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星火》，但是呢，演唱者呢名字却叫做 Lidia。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传承和循环了哈， 也是一个致敬了。 嗯， 但她的声音真的跟主唱费有点像啊， 真有点像。 特别唱到高音的那个部分啊，你还记得 Lidia 怎么唱吗 ？Lidia 美丽的眼眶。 哎，我以为你 周四来斗歌好不好？ 就斗这首歌是吗？ 就斗这首歌， 我没问题啊。 终于找到一首我们俩都会唱的哈。 那现在呢，我们的斗图环节，大家发送假期，对，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假期两个字了，因为收到后花园当中就能收到两张图片了。 然后大家看到，对，大家看到这个我们的静云呢，当时在地上蹲着，然后呢， 什么叫地上蹲着？我在沙滩上 写字。然后呢，大家都在想他到底是说的是什么？静云说呢，傲娇的时候你们只有问我才 OK， 结果真的有很多人在问哈。 对，就陈磊说你在沙滩上写的是静吗？微微一笑很吓人说静云是写的是我要换个搭档。我觉得这个不错，哎，当时没想到，想到我就写了。 但你确实没有写啊，不算数哈。然后康康问你说，难道不是在画圈吗？画圈也太简单了吧啊！ 就还有画画啊，木木问，所以静云你到底写的是什么呀？ 嗯， 我写的是彭于晏。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哎呦，太可怕了！你这个人，你真是当彭于晏粉丝当到这种地步也是够了，好吧？ 就沙滩上写一写喽。 好了，也欢迎大家呢，能够继续持续的来发送一下假期，来看一看我们这张照片啊。 当全场目光随优雅外观一起流转，当肾上腺素与澎湃动力一道狂飙，所有感官翘首以待。10月18日 ，La Festa 菲斯塔即将魅动来袭。 北京现代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刻预约试驾体验。 你爱我吗？ 嗯，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ly? honestly, was it really 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 How Long 这首歌曲呢，真的是超级好听啊！除了这首歌曲以后，包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Dance For Me 等等，那三首歌曲当时出来的时候真的很炸裂的感觉。但是之后你会发现呢，把这三首歌曲收入他的新专辑当中，最好听的还是这三首。 嗯，我决定下次在沙滩上也可以写一下 Charlie Puth。 你这个愿望现在有点多了吧？ 把我喜欢的男人们都写在沙滩上。 对，你上次，而且你还有一个愿，你说你这个愿望有这么多你喜欢的男人，同时还有一句我要换搭档。合适吗？ 这个是听众提醒我，我觉得也还挺不错的啊。当然哈哈也问我说究竟去的是哪儿啊，刚刚有很多朋友问，就是发了假期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收到了我跟郭鹏假期时候的一张照片。 对， 那么也分别想问说我跟郭鹏去的这都是哪儿啊？ 你现在揭晓一下好不好？ 就现在要揭晓吗？ 啊，那还要卖个关子吗？ 北戴河的阿那亚。 就是那个传说中当中的那个阿那亚图书馆是吗？ 对，那个地方叫孤独图书馆。 孤独图书馆，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阿那亚礼堂。 嗯、 那么你去的是哪里呢？应该就是某个河边吧。 我去的是某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湖，建湖公园，就是我觉得后面那个湖景还挺好，可惜大家只能看到我这种潇洒的身姿，却忘了后面特别美好的风景哈。 嗯，但是还有特别美好的风景都怪你挡标了吧。 徐璐说，静瑜，你让大家怎么看？你怎么能这么快的就公布自己的恋情呢？赶快把你的这个老公彭于晏的名字从地上擦掉啊！ 就不用我擦，待会儿就是海水就直接会帮我卷掉的。下次我会写上 Charlie Puth。 好了，大家如果还想看一下和刚才没有收到照片的朋友的话，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假期”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新的电影，这是《钢铁侠三》的导演山布莱克执导的科幻动作冒险片《铁血战士》正式定档了，这是10月26号就会在内地上映了。 是的， 很快了啊，今天已经9号了，再过十几天。 哎，没错，这是30年来宇宙最强的猎手首次登陆内地银幕啊！铁血战士呢是影史上最具魅力的怪兽形象之一，与异形啦、哥斯拉啦、金刚等等并列。你听听其他三位，再想想他，现在确实要等到你出场的时候了哈！ 在铁血战士当中呢，这个热衷于穿越星际进行宇宙狩猎的神秘种族再度来袭了，大家可以去电影院当中感受一下他到底有多么厉害。 哎，是的，我们听到的这首啊《铁血战士》呢，让我想到了一个杀手的这种形象。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把这首歌曲来送给你，来自于李泉的非常经典的《这个杀手不太冷》。每次呢听到这首歌曲，就让我想起了莱昂以及小女孩以及那盆花的感觉哈。 就从一个电影想到另一个电影，脑洞还蛮新奇的。 因为都是杀手嘛，对不对？ 这个杀手不太冷，来自李泉。 院里有酒吧咖啡机，都被送给清晨时发出暗藏无情的枪，强人的烟味和热阳光，不在底层的教授也奔不动发育的浪花，你敲我的门让我如何隐身，Matilda, Matilda

个就能十分运转。带上你，这里身不由物，行路上路也可以撞到迷路。就像猫抓到蛇又各一物，非要遇到你才会愿赌服输。 一段爱情，猜来猜去看谁先记住。你的眼眸那么早的让我好迷惑。拼命练习也没有用，好害羞全被你掌控。 Running time。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Morning， 现在是北京时间8:07，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金鱼。 哎，刚才呢，我听到的是来自于 BAD 的《爱情公投》，主要讲到的也是丁彦雨航，马上呢已经跟这个 NBA 球队来签约了。最近呢，跟篮球有关系的消息是真的不少，所以呢，这一节我们几乎变成了一节篮球的小贴士。马上要介绍的这档综艺节目，最近也是超级大火的，这就是《灌篮》啊。 嗯，昨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帮助这个，这就是这叫什么来着？中国好声音， 中国好声音， 还有中国 新 说唱，这些名字真的好难为主持人，就帮他们两档节目也算是做了一个收官哈。那这两档节目结束之后，最近有哪些综艺评分特别高、热度特别大呢？就是《这就是灌篮》了。 哎，是的啊，《这就是灌篮》的节目呢播出以来呢，现在呢已经呢官方的阅读量就。刚刚过去的这一期已经接近29亿，讨论超过了558万，确实是一个热度比较高的节目。那这一次呢，关键是双方已经对上阵来啊，分别是龙骑士以及 JT。 在这场对战当中呢，郭艾伦以及呢李易峰所带领的龙骑士拥有了主场优势，并且设定了身高2米以上的选手在3秒区内得分无效的这样一场比赛规则，以限制对方。但结果最终呢还是被对方给战胜了啊。 对方是在加时赛当中以非常出色稳定的发挥夺得了首战的胜利，龙骑士没有能够守住他们的优势，那么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淘汰了2名队员。 是，所以呢，这个第一场比赛之后呢，龙骑士呢，虽然是客场作战，但是似乎是有备而来啊，所以他们也是痛定思痛，因为毕竟少了两个人嘛。在第二场比赛当中呢，他们首发阵容张宁、周瑞以及大东呢是配合的非常默契，不仅发挥出彼此自身的优势，还认真执行了郭教练的防守策略，也是将双方的比分呢是拉开了一定差距。那这个时候呢，就该轮到 J Team 来开始来麻烦了啊，或者是抓耳挠腮了，对不对？ 对 ，J Team 这边的球员的实战状态有一些不尽人意，因为是林书豪来领队嘛，大家都知道林书豪性格稍微温和一些， 是。 但是有看到队中的这个刘恒毅啊，就看到这个比赛差距越来越大，就用这种战术犯规的方式来追回比分。那么林书豪就多次制止，就是说坚决反对这种行为。 嗯， 就虽然你实力很强，但是要保存实力，反对这种没有意义的自残式的犯规行为。 对，而且呢，这场比赛呢就到这儿就突然戛然而止了，让我们这些人呢看得非常抓耳挠腮，不知道下一场比赛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呢，也算是官方给了大家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悬念。这就是灌篮的这个篮球爱好者呢，综艺爱好者以及明星粉丝们，从这场比赛之后呢，都会为胜利者而欢欣鼓舞，为失败的队伍而唏嘘感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们传递给大家的一种精神了，对不对哈？ 嗯，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生来讲，篮球跟我最大的渊源应该也就是在高中时期吧，就是每次去操场看看男同学打一打，但真的没有想到这一档综艺节目可以把我重新又拉回到对于篮球感兴趣的一个环境当中。 是， 其实就是表达一个观点，输赢不是目的，这也是节目的魅力所在，你只要热血拼搏过，自我超越过就够了。 嗯，对于我们广大的篮球爱好者，以及对于像静瑜这样的当年喜欢篮球的孩子们来说，这档节目都是一个篮球的真相警告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这一次优酷这是灌篮的主题曲831带来的蓝魂。 我懂你心底那个梦，从没老爱哭

高高跟我们说，我的大学同学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两个只要一吵架，谁也不跟谁说话，然后互相写信， 是 就把想说的写在信里，然后放在对方的枕头下面。 嗯， 写着写着呢，总有一个人先开口，或者说，哎，别再写了，有什么可说的呀？走吧，走吧，上课去吧，吃饭去吧，或者看电影去吧。但是这些信呢，自己都留着，想等老了的时候再拿出来看一看，看看自己那个时候有多幼稚。 你俩都大学了，这个事儿干的还确实挺幼稚的。但是呢，写了一封信，老了以后拿出来回忆，我觉得这件事还是挺不错的哈。 嗯， 如果是发微信的话，估计就没有这个效果了。下个月呢，忽然发现，哎，存储空间满了，就把它删掉了， 删一下。Kitty 说自己印象最深的一封信是上学的时候早恋，然后爸爸知道了，给我写了一封信。哎，我觉得爸爸这种处理方式特别对， 是 就你知道，单纯带着孩子去找老师，或者直接去跟对方的家长沟通，这都其实对孩子伤害蛮大的。 嗯， 但通过写信这种比较婉转的方式，其实能够让孩子意识到问题， 是 但另一方面呢，又不至于伤害到孩子的感情。 哎，那如果对方呢给你写了封情书的话，哎，你看一下就收到两封信，也挺不错的哈。 我的和我爸爸的。 周围是说呢，2012年的国外的泰坦尼克号的纪念邮票我这儿有， 自己都留着了，现在还存着呢。 对， 那也是今天来问问大家，一直珍藏到现在的邮票和信件，如果你手头有照片的话，也可以拍一下发给我们啊。 嗯， 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跟大家一起聊聊那些老信件，还有老的邮票的事儿。 好的，那今天继续呢，跟大家来说一下，马上要进行的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呢，将在10月12号拉开帷幕了。在开幕阶段呢，由华人导演陈世铮执导的新国剧《霸王别姬》以及音乐剧《赵氏孤儿》的两部中国元素不同表达的戏剧音乐作品，都将带来中国概念的新的升级了哈。 其中刚刚提到的新国剧《霸王别姬》将会在10月12号的开幕式演出当中亮相。那这部剧呢，是集多媒体、现代舞蹈还有大型的民乐表演于一体，京剧表演艺术家杨志、丁晓军来分别担纲霸王和虞姬的角色。 嗯，当然呢，著名指挥家胡炳旭以及呢北京京剧院的应邀参演。这次呢，10月14号，陈世铮导演的音乐剧场作品《赵氏孤儿》以极具西方审美风格的舞台表现形式，去重塑了一下中国的古典戏曲之美。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也算是扬威中用的一个典型了啊，来自于戴荃的《东走迷》。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些形式呢，比如说 hip hop 这样的一些元素呢，很明显是国外的，包括一些采样，都是这种编曲的方式都比较西洋。但你听听里面的细节，全部都是东方的味道啊。 听听这个配器吧， 很有意思。《东走迷》来自于戴荃。 独木桥，阳关道，走着走着偏出了道。火山口、菜市口，究竟到了谁的家门口？走到了一个山坡，山上的草它有点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披荆斩棘，管它是对还是错。我在哪儿？我该往哪儿？本来就跟你不是同路人，南的北。是我爽的神功就是醉、yeah. 走到了一个山坡，山上的草它有点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披荆斩棘，管它是对吗还是错。我在哪儿？我该往哪儿？本来就跟你不是同路人，南的北的南的女的道不同见不门，孩子来看戏桥也瞧不见，东家唱李家短，各自听一遍，管他什么随他什么，浮想联翩，风云莫测，世情万变应万变，什么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 Oh

走在黑暗里傻到想追风想自由想要一直手牵手去看海让世界流浪、嗯、我害怕你心碎没人帮你擦眼泪别管那是非只要我们感觉对我害怕你心碎没 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暗号》，时间呢确实比较久远了，选择他的那张专辑《八度空间》哈。当然呢，这个胡静呢今天一上来也说，年代久远的歌，当时我还年轻，现在呢感觉到了一波回忆杀的感受哈。 也是用这样一波回忆杀的歌曲，带大家回到回忆的那个年代，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年你珍藏到现在的邮票还有信件。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王元帅，他说。小的时候呢去逛庙会钱包丢了不久以后呢收到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他捡到我的钱包手头拮据就花光了钱不好意思按照地址把身份证寄回了我从此呢多了一个笔友留存至今哈 就是我觉得这种还蛮感人的当然就我们倡导的肯定就是说捡到东西还给人家 嗯 但实在不行的话你把身份证件或者银行卡之类的还给我 是也可以啊最起码呢我觉得这个让对方不至于那么着急或者他的这个最近呢没有那么麻烦对不对哈 嗯这也是算收到一封蛮特别的信吧、 啊、是的我忽然想起了我小的时候有两个人他们俩做笔友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啊他们俩是上一个年级的一个男生和下一个年级一个女生他俩呢每次不辞劳苦的把一封信放到对方的邮箱当中但是上面从来不贴邮票因为就是去本校的那个信箱、 哦、 你知道吧、 哦、 这样做笔友但他俩每次见面呢却不打招呼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这笔友的特殊啊你知道属于年轻人独特的傲娇感 是 那提到邮票呢周围是跟我们说自己有一张珍藏的2012年国外泰坦尼克号的纪念邮票 厉害了、啊、 这个是要永久留存了 是 伦也说上学的时候的零花钱几乎全部买了来寄信用的邮票了就自己都留存着 哎，人三十岁呢说保存最好的信就是他当兵那两年我们只能靠一个月一封的信来通信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是完好无损啊！这段岁月在你们的人生当中应该是显得格外的宝贵起来了哈、嗯、 所以各位那些年一直珍藏着的到现在的还保存着没有丢掉的邮票和信件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你的故事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日本的北海道的一家冰之酒店的一个消息啊。哎，我今天提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瑟瑟发抖早晨确实被冻着了哈看到冰之酒店感觉特别冷现在哈 今天确实有大风蓝色预警啊 嗯 但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喜欢滑雪滑冰来亲近冰雪世界 嗯 那个时候运动起来也就不觉得冷了 对 甚至有一些人还专门选择去入住冰雪酒店当中、嗯、想象一下之前就是你会很羡慕那种爱斯基摩人住的那种冰窟还蛮想进去感受一下的 嗯那这次呢你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了冰之酒店呢是坐落在北海道中央著名的星野度假村当中每年的一二月呢在最 最低气温到零下30摄氏度的时候，他们就会建起冰之商店、冰之餐馆，还有冰之酒店。酒店的客房呢是半径8.5米的圆顶小屋，从墙壁到屋顶，从桌椅到睡床，完全是由冰制成的，连床都是冰制成的。 天哪，床是冰制成的， 你是准备让我当杨过吗？ 但是酒店呢是提供了保暖性能非常好的睡袋，所以游客不用担心会冻到睡不着，并且酒店当中还有露天的温泉，如果你觉得特别冷的话，还可以去泡一泡啊。而且温泉池外就是晶莹剔透，在灯光照耀下流光溢彩的冰雪世界了。想象一下，就泡完热汤，再穿上防寒服，躺在冰椅上小憩一会儿，真的感受还蛮好的。 哎，听起来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当然呢，北海道的低温的时间呢并不是特别长，所以呢，入住这次酒店呢仅限于1月19号到2月28号，基本就是一月的时间了哈。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冯德伦以及陈慧琳带来的这首歌曲《北极雪》，我觉得算是对这家酒店的最好的一种关照了哈。 我们现在就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在 马尔代夫， 在北海道。 雪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听说北极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想念是他的等候。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你又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听说北极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Center of Beijing。 feel the party to my bones. Watch the wasters blow the speakers, fill my guts beneath the outdoor light. It's 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 I hate the headlines and the weather. I'm 19 and I'm on fire, but when we're dancing, I'm alright.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 Are you lost enough? Have another drink, get lost in us. This is how we get notorious. Oh, oh, oh. Cause I don't know if they keep telling me where to go. I'll blow my brains out to the radio. Oh, oh, oh. All of the things we're taking, cause we are young and we're ashamed. Send us to perfect places. All of our heroes fading. Now I can't stand to be alone. Let's go to perfect places. Every night I live and die. Meet somebody, take them home. Let's kiss and then take off our clothes. It's 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 To find these perfect places. What the fuck are perfect places anyway?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 Lord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Perfect Places 啊。当然呢，这首歌曲呢，能够听得出来 Lord 还是一如既往的保持自己的高水平。但是如果曲风和风格不要变得太大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就是有点什么问题，就是他现在确实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歌曲可以，就是歌曲形式给大家了，有点像阿四的感觉哈。 那我觉得就是歌手也蛮难做的，出了一首新歌，你们说你不是以前风格了，你不是我喜欢的那个女了。坚持不变的话，你看他没有态度，没有创新。 是，所以呢，歌手呢，我觉得怎么样去保持和平衡这件事情也是挺难做的。好了，刚才我们来说到的是来自洛尔带来的这首歌曲 Perfect Places。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天气情况啊。进入到秋季呢，京城已经变冷的节奏就开始加快了。我今天已经说到了，我今天就已经被吹得瑟瑟发抖。但随着昨天寒露的节气的到来呢，一波冷空气确实已经抵达京城。今天呢，已经骤降四度了哈。 是，昨天已经跟大家说过了，这个寒露节气到来了之后呢，意思就是说它的气温要比白露时候更低，因为地面上的露水更冷，已经快要凝结成霜了。 对， 所以像白露、寒露、霜降这三个节气都表示水汽凝结的现象。那么寒露到来呢，我们也是迎来了一波冷空气，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气温下降了。所以也提醒大家，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温度很低，所以要注意调整着装，防止感冒。 对，那么在饮食方面呢，大家一定要少吃一点辛辣和刺激，多吃一点银耳啊、萝卜呀、莲藕等这个滋阴养燥。